华富，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是一个周五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到了周五哈，心境都不一样，就开车行驶在大街上，就会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我这种心态是不是很不对？ 哎，对啊，而且你看，你今天早上一出场就要放一首古典音乐来作为开头的一种音乐 啊，这不是啦，这不过这首歌的前奏是带着个钢琴曲了， 是 来自苏慧伦的 Sunny Day。 我的微风不想上演，有你着我，两个人面对面在笑着，雨后天晴了，你快不快乐？耶、yeah ！一片绿色草原，一直围绕在我身边，每一分每一秒，赤着脚飞到了原点，我不怕困难出现在眼前。 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为什么要在大早上放一首 Sunny Day 呢？因为今天就是一个 Sunny Day，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夜间风力静稳之后，辐射降温比较明显。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7度。今天会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晒方向盘吗？上了京东的气温新低了，天气非常的寒冷。早晨上班上学的朋友，特别是现在还窝在被窝里面用收音机听的朋友，记得出门要穿厚一点。白天是晴好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预计在午后气温开始回升，差不多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您外出溜达溜达。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好消息呢，就是最低气温好像稍微回升了一点点啊。 嗯，但是从今天跟明天开始，差不多会有一点回升，到了周日的时候又会再降低一点点。 嗯， 总之就是小寒大寒的时节嘛，我们就穿暖和一点，保护好自己就好了。在这样一个 Sunny Day 呢，来看看周五我们的签到前十名点名了。今天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都冲进了我们的排行榜。 嗯， 1到10位哈，第一名是莹莹，第二名吃货一枚，第三名是莫逃课，周五不可以逃课哦，周四是第四名是太子，第五名是丽丽。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6到10位。第6位是小小小景小月，第7位是神采奕奕，这个名字好哈。第8位是奇异果，第9位是王小岩，第10位是红。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嗯， 大家每天签到呢，有点像那个卡签位 F1 那个首发签位，有没有哈？就大家签位抢得非常非常厉害啊，感觉好像这个签位靠前一点，就会好像先人一步的感觉哈。 我会觉得大家都很可爱，因为到了单位要打卡嘛。但是每天早上要先来到早安音乐秀打个卡，哎，每天打两遍卡，来早安音乐秀报道一下，再去自己单位报道。 这边打卡好像比去单位打卡积极一点。 哎，不能把真话说出来，这是什么？ 真话说出来了哈。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依然是有好玩的互动话题等待着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点深刻，太深刻了，哎。你还邀请朋友到家里去做客吗？很伤面子的一件事。 还好吧，我觉得这个不算深刻，要是我的话我就会。 是，但是就是现在的话，大家可能更多会选择出去一起吃个饭。 嗯，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哎，郭鹏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说咱们去 KTV 溜达溜达。 哎，对，但是不会说你来家里我给你做一顿饭吧。而且就是眼看马上到春节长假了，可能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啊又会约一些聚会。 嗯， 但大家除了像 KTV 啊饭店呀，还有像电影院啊，好像就没什么新特色了。所以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上一次就是有朋友邀请你到家里做客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样的场景吗？ 嗯， 就比如说是一个火锅宴呐，或者是一个牌局啊， 对， 或者是你请朋友来家里做客最近的一次是多久之前了？ 对，这个情景感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回家嘛，就一定会有一种很多的场面，比如说在大家一起觥筹交错啊，或者是一起在准备一顿热 做饭呐， 哎，准备一顿饭。或者大家一起玩玩桌游，听听音乐，哎，我觉得反正在家里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你是会做一个阳光宅男呢，还是把朋友都约在家里来一个轰趴呢？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钥匙管要带，皮夹叉后面口袋，黑框的眼睛有几千度，来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 大家是做一个阳光宅男宅女呢，还是会把自己的朋友邀请到家里来一起聚会呢？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我最最最最羡慕的是刚刚的一位朋友，他说前一段时间团建，他把16个人的队伍都邀请到了家里来。这个你家真的是很大， 但是他自己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给大家， 对， 16个人的。 张然他跟我们说，一个月前16个人团建哈，所以懒得收拾了，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给大家吃。 而且你要知道，给16个人做饭，反正我是知道有人做过啊，但是他们家那个锅大概比普通的锅要大4倍左右。 但我觉得来16个人，应该大家也都会帮帮忙吧，比如说，哎，每个人带一些熟食啊。一般超过10个人的聚会，我们就会采取一个人带一道菜的形式 啊。 这样来了之后，大家聚餐，尽管是这种形式，我依然觉得说你们家好大呀。 关键有16个人，你们家还能放得下。然后一大桌子菜，我特别想去吃一下那种大锅饭的感觉，它就没有了啊。 林瑞梦远在路上2018跟我们说，一般都在外面吃饭，很少来家里了，觉得懒得收拾。 对， 其实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这是关键哈。 我觉得林瑞梦远跟张然其实说出了两种情况，一般会觉得说懒得收拾呢，就去外边吃吧。还有一种就是家里太小了，真的招待不了16个人。别说16个人，我觉得我家连6个人都请不上。 妈呀，我没有想到今天一上来就来了一个16个人这种量级的，我以为大家会说3-4个人啊，这样来家里啊。 还有小小魏跟我们说，一般跟朋友约的话，也就是过年这段时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那儿过年还是挺简单的，比较温馨的就是去朋友家，可能就是牌局、游戏局、饭局、酒局一条龙服务。如果来我家的话，就把酒局改成茶局了，因为过年家长有风俗，家里都会备好酒菜的，所以在家里吃比较好，而且大家喝多了不用开车呀。 这是关键啊！过年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对。 但是呢，过年时候很多人又愿意喝两口。所以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直接喝完了以后睡到明天天亮，然后再走，是不是、啊、 也比较放松嘛，不用再回。在外面呢就要注意一下，当然了在家里要注意一下。A06 Hans 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提示大家富时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进入到西子环路口匝道的地方，有两车剐蹭，占用了两条车道，行驶到西子环路口这个富时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了。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对，周五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开车安全，最后一天的工作日要打起精神来哈，要提高一点点警惕。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呢，律政俏佳人前晚开始登台了保利剧院。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呢是2007年首演，曾经获得过2007年度的托尼奖原创音乐最佳女主角在内的7项大奖啊。这部剧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也改编成同名的电视剧过哈。 对，不仅电视剧还有电影，在这个律政俏佳人当中，除了俊男靓女，在这个原版的音乐剧当中还有两个萌宠的小狗狗参加演出、所以大家熟悉的一些形象都会出现在音乐剧当中。北京站的这两只小狗演员是经过海选产生的，从海选专业训练到上台表演，展开了动物演员引入戏剧舞台演出的尝试，将会在保利剧院一直上演到这个周日。其实提到律政俏佳人的形象，大家肯定会想到一身粉色的套装啊，然后左手拎着包包，右手牵着小狗狗出现的这个金发美女艾丽，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律政俏佳人当中的英文插曲 Watch Me Shine， SHE 也演出过同名的中文版，看看你会不会唱。 I'm taking full control. 看着我闪耀的样子，这是律政俏佳人当中的插曲。当然闪耀呢不仅仅是打扮精致穿着粉色的套装，还可以是一身武艺在台上威震全场的样子。 嗯，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一部电影，这也是林超贤导演的新作哈。之前他的湄公河行动是大获成功，现在他新作叫做红海行动，大年初一将上映了。而且呢片中有一个唯一的女主角叫做蒋璐霞，值得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 是蒋璐霞呢，她是6岁就开始习武，后来呢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上学期间呢获得了全国少林拳的武术冠军，是国家的五英级运动健将。五英级的女生啊，太厉害了。而她自己说到呢，进组的试了一下那挺重机枪，发现拿不起来，然后你知道人家当时是怎么做的吗？当天晚上回家就吃了1斤鸡胸肉以及20个鸡蛋清，准备第二天再拿起来 练肌肉是吗？ 太可怕了。问题是我觉得你一天就变成一拳超人吗？ 天哪。 嗯， 红海行动啊大年初一上映，而且片中还有很多的男演员跟他一起搭戏，来听听这个阵容：张译、黄景瑜、杜江，然后再配上蒋璐霞。 嗯， 哇，这个阵容大年初一可以期待一下，去看一看林超贤导演的新作《红海行动》。 对，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还会邀请朋友到家里去做客吗？看到大家的答案真的还挺暖心的。东东说，朋友家里都有孩子，我们都喜欢在家里面聚餐，这样孩子就可以放心的在一个房间里玩耍，不用大人盯着看。 哎， 不过我家比较小，才60平米，但是加上小孩也能放十几个人呢。 你们家是怎么放下这么多人的哈？ 可能没有家具吧。 对，他说另外呢，我正在堵在复式路上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可能放在家里大家一起那种闹闹哄哄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Amy 小月说，我是希望在家里聚会的，但家里的孩子会兴奋的不吃不睡觉，是真的熬不起啊，果断饭店。 就是你会发现妈妈局分好几种，一种是经常去你家里玩了之后去我家，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家，但很多就是一直是约在外面的。 嗯， 因为妈妈觉得说来一堆孩子，熊孩子走了之后那个战场是很难清理的。 嗯，所以我觉得 Amy 小月应该比较喜欢跟刚才那位朋友做朋友啊。他们家60平米可以放十几个人，是不是？ 还有张然说，招待了16个人的这个团队建设哈，盛情的邀请我跟郭鹏加入进来，好开心啊。他说他都是自己亲手做的，觉得做了好吃的都被吃光，是有一种荣誉感的。 对，我刚才其实就在说，真正做饭的人是非常喜欢看着自己做的所有的饭菜被别人吃光的感觉的，而最不爽的就是端上菜以后呢，所有人都跟你说嗯还挺好吃的，然后不动筷子。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吧，在别人家里吃饭。 反正总会有一道菜会吃的就是慢一点，下的速度会慢一点点。 我是觉得说反正家里做的肯定是比外面做的要好吃一些。 是， 今天早上看到大家的答案特别开心，很多人都是邀请我跟郭鹏去家里做客。 没有，太好了。 比如莫陶克，他说哎，自己家离电台特别近，我们应该下节目几分钟就能到吧。不过他不在，没关系，钥匙留给我们。 不在饭可以先做好了然后再说这个话嘛，对不对？ 是，其实去家里哈，除了吃饭之外，还有像于一三也跟我们说，我们在家里还有一些排局特别爽，一般吃完了之后客人们去洗碗，我再给他们搭上这个麻将扑克的桌子走起。 嗯，哎，一般来说有牌局的人还是比较愿意在家的，不过现在估计有外卖这种形式了，打牌这件事这么重要还愿意在家先做饭吗？ 可以叫个外卖然后约个牌局。你知道在姑娘们还有一个局就是可以约在家里做的， 是什么？ 在家里做指甲。 做指甲也可以做个局。 我有个闺蜜买了全套的装备，包括什么光疗仪啊什么之类的。 哇，好羡慕好羡慕好羡慕。 在家里真的是美的你啊。 来自魏如云的《美的你》。去朋友家里面做客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那确实美 的你，但是想到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上学或者上班，是不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有这么好的事吗？ 前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包括一直到现在哈，整个是北美洲是遭遇了极寒天气，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过整个瀑布都被冻住了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对，然后一帮人呢跑到瀑布上去拍照留念，来看看那种瀑布挂银川的感觉。 对，但是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因为路上结冰而且路太滑，不少的学校被迫停课了。在美国就有一个校长特别别出心裁，他模仿一首流行歌曲的曲调录了一个音乐视频，就是告诉大家学校停课了。 嗯，其实他录的这也很简单啊，就是照着当红的流行女歌手玛丽亚凯莉的单曲英雄的曲调，一看校长就是一个怀旧的人，这首歌曲最起码红了20年了哈，自创了一首歌曲学校今天停课。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校长呢是穿着长外套，戴着这个毛皮的飞行帽，告诉家长由于道路结冰学校停课。他唱道，我心中有些话不吐不快只为了给大雪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啊，这是校长的一种感觉。 哎，我突然想到这个校长是不是因为看了谢帝的那个今天不上班爽烦巴斯里班，我不认识那个四川朋友， 校长看到了谢帝然后翻唱了玛丽亚凯莉啊。 这都是一样的嘛，告诉大家一个是今天不上班， 是是 一个是今天不上课， 都是套路，都是套路啊。 其实用创意给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一点趣味，确实是一个蛮可爱的样子哈。 对，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是讲述美国高中生欢乐时光的经典剧集《歌舞青春》当中中文版的主题曲，来自林俊杰和张靓颖，我非故我在。我觉得校长也不用总是一副板着脸的样子嘛，就偶尔放飞一下，你看看多可爱。 下次让人家高中生来唱一唱歌曲哈。 孩子有一双翅膀在右边在成长，蝴蝶也有它的梦想在风中流浪， 流星粉墨登场，有自己的光芒。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 从前的我太倔强，看不清自己的模样。你给我所有的力量，你就是力量。 曙光带来阳光，信心变成信仰。 我在有你的天空翱翔。现在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有缘。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笠。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几分钟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要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 尊享两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不会吧，2018元还能这么花？ 当然，首付2018红色雪佛兰开回家，2月15日前购买雪佛兰指定车型，首付低至2018元。 可是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去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喜欢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温馨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7度，再创今年冬天气温新低，天气非常寒冷，加强防寒保暖。白天晴好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至西道口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 续寻找来自牛奶咖啡。7:3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哈，基本上我们都是忙在工作，所以就连轴转的那种感觉。 对， 到了周五我就开始焦虑，我晚上要看点什么剧呢，看点什么综艺呢，把我这一周缺失的欢乐时光都补回来。 你的这个焦虑好忧伤啊，令人就觉得周末两天你还看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就睡两天好了。我觉得 其实今天晚上有一个着重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歌手节目要播出了。 哦， 第一期 我们还当时说到了这一期的这个 2018歌手， 对，2018歌手当中的一些阵容啊， 对， 包括怎么样哈。 对，除了这些大热的综艺之外呢，还想跟大家推荐一部已经有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古装巨制《凤求凰》，也将在湖南卫视和爱奇艺开播，关晓彤和宋威龙是领衔主演了这一部剧。 嗯，这部剧呢是讲述着南北朝的动乱时期，背负着推翻暴政使命的冒牌山阴公主刘楚玉，在权力漩涡当中深陷囫囵，却步步为营，并且最终是与门客容止在暗中较量，产生了一段爱情故事。好奇葩，这种模式、啊、 忍住不要笑出来嘛。 好吧， 就关晓彤最近接的这些剧呢，可能都有一些傻白甜女主的人设。 对啊，就 但我觉得她本人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好先生里面的那种角色。 对，而且最近的有段口哨音传出来，大家就觉得这个演技感觉好像比好先生的时候还有所退步哈。 好了，还没有 能够进步啊， 还没有开演嘛，开演了之后看看她表现如何。凤求凰，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还会邀请朋友到家里去做客吗？哎，我看到大家的这些答案真的觉得暖心的不得了。好心说，我特别喜欢做菜，而且做菜还不错，特别喜欢招呼朋友来家里做客，看他们喜欢吃我做的菜就特别开心。但是老人岁数大了，而且儿子也上高中了，好久都没有在家里聚会了， 挺遗憾的。不过有空的话，如果真的有闲工夫，可以再招呼一帮朋友在家里坐一坐、啊、 热闹热闹。 是默默说呢，我喜欢请朋友来家里，我喜欢喝茶，喜欢做饭。我的房子不大，是经适房，但是刚刚搬进来的时候3个多月，60多平米但是呢，我那天晚上呢来了11个朋友，屋子里到处都是人， 帮他温居。 对，特别好啊。现在的外面的菜一个是太贵，另外是味精鸡精太多，对身体不太好，自己做菜是比较放心的啊。他说我也有自己的拿手菜，没事创个新，大家都愿意来。你看人家不光做饭，还有创新， 融合创新菜， 这 是现在 融合菜啊，这是哈、啊、 最受欢迎的一种了。而且吃完饭呢，喝个茶，聊个天，大家也放松，也不用顾及时间，关键是还便宜。 我觉得不是便宜，关键的是大家都觉得非常舒服跟暖心。 这个是真的便宜。我后来自己在家里试着做饭了之后，我发现比外面卖的便宜太多。你知道一个土豆不会超过3块钱的，但一盘土豆丝可能外面就卖20几了。 对， 所以这就是区别。 外面肯定就是还有人工费啊，包括还有店面的成本等等啊。但是我觉得自己做菜呢，更重要的，我觉得收获的是一份挺暖心的一种感觉。而且每个人其实都有成为大厨的潜力哈、啊。 刚刚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说来家里可以打牌啊，可以轰趴，女孩可以做做指甲啊，然后一起化化妆啊，分享一些最新的护肤秘籍啊等等的，藏起来不让你找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好希望下次你们家的轰趴局可以邀请我去参加、啊、 邀请我，我也 很他说他们是很多朋友一起哈，一起来撸猫，小猫进家，邀请很多朋友一起来玩，4个女生给小猫做床铺，男生就玩 Xbox。 哇、啊、 还发过来他们家可爱的小猫咪的照片，真的是萌化了。 对，而且真的是男女生 搭配 其职啊， 干活不累， 男生玩男生的，女生玩女生的，大家都玩得很爽快哈。 对，而且虽然说你看给小猫做这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很简单，其实一点也不、他们几个女生，4个女生哈，4个小时才完成了2套床铺，家里的小朋友们已经累瘫了，只好去外面吃饭 啊。是，他说小宝第一次见这么多人呢，也是 觉得很累啊， 累 到、 啊、 不行， 抱头大睡，挺好玩的。 还有小妖跟我们说，这个周一刚刚就邀请朋友来自己家里做饭吃了，一起吃，一起打牌。还有盐也跟我们发来了一起朋友在家里聚会时的这个照片啊，特别的热闹。 我觉得这种照片要多发，而且大家一定要发在自己家的照片，不能发在外面的哈，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有多久没有在家里一起来聚鬼会了哈。 对，费劲跟我们说，一个月以前呢，朋友两口子吵架，我去劝架，然后就在他们家里顺便喝了顿酒，不知道劝好没不在乎，反正我酒喝得不错。我后来发现了，去朋友家里面聚会哈，特别是我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是他们恋情啊出了一点点问题啊，小波折的时候，他们你来我家吧，咱们俩喝点，我跟你聊一聊。 是这样吗？ 就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所以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最近一次去朋友家里做客，或者邀请朋友来你家里做客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听来自于文乐《失恋博物馆》。 照着你老规矩接好，用镜架想起你，还未曾完成砌图，定了格纪念那10月18号那天，谁给我 只跟我说分开，我一狠心搬出去，当有万里归来，门合上灯熄了，谁接应你的爱？回来看，回来看看，没有装修的客厅，仍然是泥是像，从前热恋旧模样。回来看，床和被也是你挑选那张。 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位余文乐的铁粉哈，每次我只要放余文乐的歌曲，就一定会炸出他来录。失恋博物馆，因为很多朋友呢，失恋之后就会去朋友家，或者邀请朋友来自己家里面大喝一杯，吃一顿，玩一次，感觉啊，这段恋情让他随风而逝吧。 对，你一说到这种场景，我想起了前两天大热的那部《前任三》哈。 嗯， 这个反正他俩经常反正喝个酒啊，反正或者几个人在一块吐个槽，都是在家里哈。 去家里感觉更好。太子跟我们说，最近一次去朋友家里玩，还是前年看欧洲杯的时候，已经是前年了。 对， 跟朋友一起刷夜看球，结果兄弟们全程都在睡觉，我自己看完了全场。 我跟他就有差不多的这种境遇啊，我跟他正好相反，我去朋友家一起去看球，然后呢我全程睡着，朋友一直没睡着，结果最后的一段时间呢他睡着了，我一起来正好把全场唯一一个进球看到了。 你知道你这种朋友为什么今后没有再被邀请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吗？ 为什么 就全程睡到最后还看到了进球？ 对啊，我觉得那天还挺赚的哈。 还有飞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跟我们说，我们羽毛球小分队在场上约打球，现在呢结婚有孩子就比较少了，现在就变成了每季度一次聚会，今年就在我家，而且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鸳鸯锅精心挑选，大家真吃得很嗨哈。 鸳鸯锅，你说大家对这个美食这件事或者是聚会这件事是有多大的热情， 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最近一次去朋友家聚会是什么时候呢？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燕子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all haters corny with that Illuminati mess. Paparazzi catch my fly and my cocky fresh. I'm so reckless when I rock my Givenchy dress. I'm so possessive, so I rock his rock necklaces. My daddy Alabama, mama Louisiana. You mix that Negro with that Creole, make a Texas Bama. Sauce in my bag, swag. I see it, I want it, want it. I suck yellow, want it, want it. I dream it, I work hard, I grind till I own it, own it. I twirl on them little albino alligators, a Camino with a Cito, sipping Cuervo and all that. I go out, I go out, I go hard, I go hard. Yeah, what's mine? Hey, what's mine? I'm a star, I'm a star. Cause I slay, I slay, I slay, I slay. When you cause all this conversation, always stay gracious. Best revenge is your paper. That's Beyonce Formation. 接下来呢是早安音乐秀周五拉仇恨时间，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世界上特别有意思的职位。 我还正在想，我们节目什么时候都多了一个板块？ 但真的很拉仇恨啊！接下来的这个职位，你们还招人吗？ 对， 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这种不干活又有薪水拿，但是世界上真的有一份这么爽的工作？ 对，欧洲最大的旅游公司呢，这个发布了信息，招聘职业懒鬼。工作内容真的是啥事儿都不用干，休息就行了，还真有这种活儿，我还挺合适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合适的，就是有一间装修成风景如画海滩样的这个房间内，你需要穿上夏装，坐在或者躺在沙滩椅上闭目小憩，可以听书听音乐，也可以冥想，没有其他任何的职责，就是要四名假装度假专业人士。假装度假，这我擅长啊。 是假装度假，而且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休息，就有点奇怪了吧。 就是这个房间被装修成了一个如画的海滩，你就要在里面假装度假。可能有人会看这样的直播吧。 对，这个要求比较有意思啊，无论外界发生什么都能够专注于放松休息。我觉得这还挺考验人的。 不能被打扰。 对啊，旁边人无数人来走来走去，你都得来那休息哈。 而且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格证书，这个现在真的是在招募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是一个临时岗位，工作的时间是1月22号到2月4号。工作地点就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游艺者呢可以登录他们这个官方网站去申请，不需要简历，不需要证书，不需要求职信，只需要阐述一下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因为确实累了很久了，想休息一下。但是在这儿，我觉得也休息不好吧。而且呢，并且要附上自己最休闲时刻的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 这个招聘的截止日期是1月14号哈，大家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成为一名假装度假专业人士，一起去一个被装修成风景如画海滩样的房间里吹吹风。 你一本正经的跟大家发布招聘启事，真的合适吗？ 周五啦，谁不想吹吹风去海边？特别是北京现在这么冷，去到一个热带的海岛，多幸福的一件事儿！ 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周末忘不掉。 美好，美好，他没有好了。要去沙 滩 吹吹风，好啊，但是没有假，所以呢，聊以慰藉，那就去朋友家里面去大吃一顿吧。 嗯， 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朋友家或者邀请朋友来你家做客了？兔兔跟我们说，老公的同事是大厨，做饭特别好吃，所以特别喜欢去他家聚会。最近一次呢，带着我家大狗狗和小宝宝一起 home party， 也可以很有气氛。 人家是大厨，当然有气氛、啊。 你老公这个同事一定要跟他搞好关系，真的。我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这些菜色哈， 嗯、 什么芝士焗海虹啊，然后三文鱼这个，还有一些杂粮筐啊，我觉得这全部都是饭店的水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呢特别厉害，就是每个人的手机当中都存了不同的照片，然后你现在要方向盘来方向盘，你要一顿轰趴的这种照片来轰趴照片， 来来来，都砸给我们。 对， 在早安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你的答案。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的赵飞，歌华业务缴费不用愁，电子渠道解您忧。下面我来介绍三种非常方便的缴费方式。方式一，打开电视，进入交互主页，选择营业厅栏目，可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及相关活动的阅览。方式二，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前方是鼓楼大街。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吸口新鲜空气。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心态像刚受了冲击，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和镜子里的你，今天也不漏气，青春活着随便，生活多有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和镜子里的你，天也不漏气，青春活着随便，社会多有你。 永远的 young， 永远都二十岁。这是说唱歌手 TY 和永远二十岁的王心凌一起合作的一首新歌。二十，哎，因为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啊，我心塞了很久。西瓜 QN 他说，我们聚会就在前几天元旦的时候，在我家一个兄弟从日本回来了，就为前几天群里就炸锅了，说哎呀喝酒谁也不服谁。等到真正喝酒的那天，每个人都很克制，不像上学那会儿不醉不归了。哈哈哈，毕竟九三一代岁数上来了。 你念了一大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句吧。 九三一代，哎呀，九十三岁了吗？不对吧，应该九三年吧。 对， 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是九三年生吗？啊，不然嘞，难道还是九十三岁吗？小伙子才二十四五岁，怎么就这样了呢？ 岁数上来了， 看看人家永远都二十岁。 太为赋新词强说愁了，有没有哈？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朋友家做客了，或者说你上次邀请朋友家做客是什么时候。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卓安娜说，我们家没有孩子没有老人，都是朋友来我家比较方便。下面就是上次过节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甜点，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完全可以挂到这个朋友圈里面，我觉得出售一下。 今天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就是都是非常傲娇的，就是下面就是我做的甜点，然后就上几张图片。 对对对，朋友圈里头有很多，随时丢出来给你们， 对， 羡慕一下。 还有就是呢，说这个好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打麻将多不完美啊，所以美食都抵不过来这边来搓个麻这种感觉。 哎，是这种的。还有微袁微云静，他说2017年最后一天，我叫上了最好的两个哥两个姐们上我家去吃涮肉，结果硬是把在家吃的涮肉变成了吃涮羊蝎子，每个姑娘都喝着听装的啤酒，我喝了两听就倒了，太丢人了。 九三一代，看看人家， 看看人家， 对啊， 那说不定这个小姑娘待会儿告诉我们说我是97年生的，谢谢。 好吧，好吧，祝你永远都20岁哈。 是，好，接下来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跟音乐方面有关的资讯。1月10号，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的杂志，因为它已经诞生了很多年了，叫做通俗歌曲，在官方微信和微博发布了一篇名叫珍重再见的公告。他们说暂时要休刊了，即使将来会复刊的话，仅仅会作为内部刊物，不再会对外发行，也不会再做任何关于摇滚乐的内容了。 这可能就是触动很多人比较这个遥远的一个记忆和神经了哈。通俗歌曲呢创刊于1987年，主要刊载的是世界流行音乐资讯。99年呢杂志有过一次改版之后呢，主要还是关注摇滚乐的资讯，在音乐爱好者间呢是非常有知名度。很多人来说呢，这是网络资讯还不便利的时候，他们提供流行音乐的信息的一个重要的媒介，现在也休刊了，所以大家看的还是有点伤感哈。 可能只是一个媒介的载制，现在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以前我们接受到的信息，现在通过网络的形式，换了一种方式又到我们眼前了。但是也同样感谢你的陪伴，那么多的流行歌曲，感谢你送给我们。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在一起都没关系，

could have really liked you. I bet that's why I keep on thinking about you. It's a shame. You said I was good, so I poured it down, so I poured it down. And now I don't understand it. You don't mess with love, you mess with the truth. And I know I shouldn't say it, but my heart don't understand why I got you on my mind. Ella Golding on my mind 8:19，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棋盘爪婷跟我们说，我家也有鸳鸯锅去涮火锅，因为我家常年都是朋友的聚集地、结果因为我家哈士奇生孩子，所以这三个月就开了一次火锅。现在我们的鸳鸯铜锅已经蠢蠢欲动了，新买的炖羊蝎子的锅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觉得你这种朋友太幸福了是吧，冬天呢就想吃点羊肉有关的东西，然后去你们家一切都可以满足。 还有吃肉的神仙也跟我们说，小仙儿家招待客人都是提前朋友们先下菜单，然后就带着嘴来吃就好了、比如说炖鱼呢，糖醋小排啊，麻辣香锅啊，烤鱼。你确定这是你家自己做的吗？太厉害了。 然后他说还有神仙家的私房菜，有私房菜还有更加绝密的一些东西还没有告诉我们。 你做的这些全部都像是饭店做的，什么麻辣香锅啊，烤鱼啊，自己在家里做，厉害。 提前下菜单，而且去你们家吃饭还有一种点外卖的爽感，爽快感，对不对？ 好像就像下了一次馆子一样。我去朋友里做了一次假客，并不是去了朋友家里。 对，小宇宙说1月2号的朋友同学结婚，1号晚上去他们家帮忙装饰婚房，请问算不算去朋友家做客呢？ 这个算吧，也算就热闹热闹嘛，帮忙装饰一下婚房，第二天迎接一下。 静云太坏了，人家别人是去他们家做客，他是去他们家热闹 热 闹，热 闹热闹，只能热闹热闹。 对。 不过冯大雪小米就说：“哎，听你们说了这么多，可是我跟老人一起住，让朋友来家里特别不方便。”哭的表情。 没事，可以让取得朋友的这个谅解，然后去朋友家来做客一下，我觉得是不错的。 对。还有月也说呢，最近一次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是冬至，请朋友们来家里吃饺子。老妈的手工水饺、 对，冬至那一天呢，当时还有人拿着电饭煲去单位煮饺子， 对，要加班。 对，跟他比起来呢，我觉得你们这种吃法还是比较幸福的。 那是立冬的那一天、 哎、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之前说过很多次了，现在是正式要准备上映了，是今天的《无问西东》，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和米雪来主演的。 是 《无问西东》的片名呢是来自清华大学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讲述的呢是四个不同时空当中的年轻人在面对人生时所做的抉择，听起来感觉就好像很想去看的样子哈。电影当中呢是邀请了王菲来演唱同名的主题单曲，王菲这两年呢都是以电影的主题曲的形式推出新作的，而且多跟爱情有关，讲述虐恋呀，讲述其他的一些什么情感，听她的嗓音呢都是演绎的分外伤感的一种感觉哈。 对，其实这首《无问西东》也是这样，可能这个节奏不太适合我们早间哈，我们还是比较怀念那个古灵精怪的王菲，来听一首欢快的《打错了》。 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想再跟大家推荐一部魔幻现实主义舞台剧，其实这个特别适合带小孩子去看，叫做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哎呀，2月18号到22号将在北京经冶民族宫文化大剧院上演。 对，届时呢，出品方还将把这个老北京的民俗庙会带到剧场。这部戏呢是讲述着关于北京城开发的城市寓言，最初呢只是组织孩子们参与的互动短剧，为的是让孩子们来了解北京城建的传说，发展成舞台剧之后呢，加入了更多描述城市和人的联系的相关内容。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今天晚上将会出现在湖南卫视2018歌手的舞台上。很久都没有新的作品推出了，这次复出而且是站在歌手这样一特殊的舞台上，希望他可以绽放出新的魅力。来自张韶涵的预言。 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嘿、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伦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换装翻译式智能降阻进气格栅，配备展翼型 LED 大灯全新上市，以更广阔的视野助你照亮前路一切未知。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7度，再创今年冬天气温新低，天气非常寒冷，加强防寒保暖。白天晴好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7年1月，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首度与观众见面，凭借色彩丰富的视觉设计、出色精湛的歌唱和表演、欢快热闹的舞蹈段落，获得了业内外一致好评。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最适合旅行的音乐节2018云南腾冲风马音乐艺术节将于3月24号到25号在云南腾冲启迪冰雪小镇举办。首批乐队阵容曝光，以知名音乐人郑钧领衔，白噪音乐队、歌舞伎乐队、魔术小马驹乐队等12组风格迥异的乐队助阵，感受自然、旅行、摇滚的现场。内地知名音乐人严艺丹创作单曲 MV《错遇》正式揭开神秘面纱。严艺丹在 MV 中化身你眼中的女友，游走东京的街头，体验一场爱情之旅。大型古装儿童体验剧《少儿西游2》在1月10号上线，第二季的主题曲 MV 也终于和大家见面。为了衬托第二季的剧情，《少儿西游2》的主题曲做了相应修改，变成了成长的模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以上路口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有点感冒了，抗生素扛不住孤独，蝌蚪也在哭，它不想变成青蛙，它是救星。 来自唐维维，8:38开启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还邀请朋友到家里去做客吗？小笨笨跟我们说，听到你们说那么多好吃的，可以说我已经口水流了一地了，早上起来还没有吃早餐，瞬间感觉好饿呀。 对，早晨起来感觉瞬间感觉好饿的时候很多，但是今天我觉得尤其多。 我觉得你可以再同情一下我们，就我跟郭鹏的话不仅仅是听的口水直流，我们还要负责说出来，以及很多朋友是发了照片到后花园当中的，我们两个是有视觉双重冲击的。 所以呢，在这种双重冲击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味蕾早就已经不攻自破了。邹平说，我朋友在家里呢吃饭的经验不是很多，但是招待亲戚的经验多呀。我老家在东北平房大院，我父亲这代人呢有亲兄弟姐妹11个人，到了我们这一代呢，不算姑姑家的孩子，同姓的兄弟姐妹有28个人，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啊。幸亏你们家是在东北的这个平房大院，要不然28个人放在一家里绝对坐不下哈、啊。 太羡慕了。他说每个月家里亲戚都会聚一次，或者杀猪宰羊，铁锅炖鱼炖鸡炖鸭什么的，每次都是4桌起，大家闲话家常，孩子们跑来跑去，婶婶们一起做饭炒菜。哎呀，你看描绘的这个图景特别有生活气息。 是 现在比较少参加这样的家庭聚会了，因为离开家里很多年了，也很想念。 嗯，还勾勒起了自己的原来非常想念的一幅图景。万杰说呢，一年一度的女儿生日聚会，主人公负责人员的邀请，爸爸负责会场布置和物资采买，妈妈负责烹饪美食加现场组织，奶奶负责查漏补缺和后勤保障。哟，你们家人分工够细的哈。 还有弟弟这个责任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是什么啊？ 弟弟负责踏实睡觉，不添麻烦。 哎，这个非常好哈。 生日 party 这种活动对他们来讲已经家亲就熟了，而当对象变成了10个叽叽喳喳的2年级小朋友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是考验啊。 嗯，就是他们你没有办法给他们安排具体的工作和负责项目哈。 确实来家里做客其实可能会给主人添一些麻烦，但真的是一件痛和快乐并存的事情，快乐还要更多一点。 是的，在这个家里的聚会呢，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想象一下那种美好的场景。 对，妈妈很辛苦哈， 就非常好了。 嗯，在厨房里面切切菜呀、啊、切切肉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一直特别不喜欢去厨房里面帮忙， 能就是因为 为什么 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葱姜蒜、 哦、 你知道就是那种切的时候你就会不停的流眼泪， 尤其洋葱吧。 对，现在有一个美国的无泪洋葱马上就要上市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吃洋葱但讨厌就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 对， 现在这种洋葱呢它名字叫做 Sunny、 哦、 就是 Sunny, Sunny 的加了一个 S， 它就是不会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了。 对，我们知道那洋葱名字叫做 Union， 它叫 Sunny， 其实能够 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阳光的，而且应该是不刺眼睛的这种感觉哈。由这个科学公司呢花费了近30年开发完成，现在呢只在美国内华达州和华盛顿州来种植，计划明年今年3月份上市。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跟传统的洋葱有不同的哈。就传统的洋葱呢应该来说是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到眼睛里呢你就会有这种催泪的作用哈。但是呢桑尼经检测呢已经完全变成了无泪洋葱之后才会投放市场的哈。 对，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桑尼并不是转基因技术的产物，而是根据自然杂交育种而成的。太棒了、 嗯、 有了这样的无泪洋葱，即使你一层一层的剥开他的心，最后发现他没有心也不会流泪了，对不对？来自杨宗纬，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定格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漩涡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的波 愿意。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The action。 When you have this in the club， you gonna turn the shit up， you gonna turn the shit up， you gonna turn the shit up。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See the boys in the club， they watching us， they watching us， they watching us。Everybody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I am in Britney, bitc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Bring the action. Rock and roll. Everybody, let's lose control. All the bottom, we let it go. Going fast, we ain't going slow. No, no. Hey, yo. Hear the beat, now let's hit the flow. Drink it up and then drink some more.Light it up and let's let it blow, blow, blow. Ay, yo, rock it out, rockin' out. If you know what we talkin' about, burn it up and burn down the house, half, half. Ay, yo, turn it up and gon' turn it down. Here we gon' shake the ground. Cause everywhere that we go, we bring the action. When you have this in the club, you're gonna turn the shit up. You're gonna turn the shit up. You're gonna turn the shit up.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All eyes on us. You see them girls in the club, they looking at us, they looking at us, they looking at us. Everybody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We saying oh.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You are now, now rocking with Will.I.Am in Britney, bitc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It goes onThis night would last forever. Cause I was feeling down, now I'm feeling better. And mayb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When me and you party together, I wish this night would last for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That's where I am. Britney Spears, Scream and Shout. 在周五就是这么一个需要释放、需要这样动感音乐的节奏。 嗯，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还会邀请朋友去你家里做客吗？看到大家很多发来了在朋友家，还有邀请朋友来自己家聚会的一些图片，真的有被感动到。 才发现我们的听众当中有这么多的大厨，我觉得很多在我心中就是行政总厨。 关二跟我们说，你看看这是最近的一次朋友做客，我做的一桌子的菜真的色香味俱全，给你大大的点赞。 是， 还有方微云也发过来了一桌菜，他说这是我元旦宴请宾客，请了17个人。 嗯，就是大家已经超出我的这种想象力的规模了哈。确实有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手艺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因为我自己大概每次大概只能请个4-5个人，5-6个人已经上限了， 已经很不错了， 对，已经很不错了。 对，今天看到大家的答案，可能真的是有，就是请朋友来家里做客的会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 但其实坦白讲，我真的很久没有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嗯， 或者说去朋友家里去做客，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彼此都时间很难碰，大家都很忙，好不容易碰在一起聚一次，那讲究效率，那就去最近的一个地方，而且上班也都很累，来家里走了之后一片狼藉，杯盘桌椅你还又得去收拾。 对， 但其实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分享，看到大家的互动，嗯，会觉得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这种麻烦，你麻烦我，我麻烦你，才麻烦出来的。 嗯，那至于什么时候准备让我 邀请你来吃这个， 对啊， 涮火锅是吗？ 对啊， 我想想啊，不用上咱音乐秀的时候。 这一说到行动，就忽然发现还是有点麻烦了。 周末，说到做到。 是的。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今天是晴朗的天气，风力比较小，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度左右。不过今天的最小相对湿度15%，比较干，大家要及时注意补水润燥。 嗯，此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以及中科院等多个单位的预测分析，环保部门表示呢，今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的冷空气是偏弱的，污染过程较多，而且他们还通报了2017年10月到12月京津冀的大气污染传出通道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这段时间呢，2+26的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还是下降了34.3%，降幅排名前三的城市呢是石家庄、北京和廊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嗯，而且现在呢，这个 PM2.5 比较低的前三位城市就是北京、廊坊和天津。 嗯， 不得不说今年冬天这个天气质量真的是值得点赞。当然这两天稍稍因为这个气压的问题哈，又有一点霾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依然可以稍稍等待，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晴朗的天气又会跟大家再次重见了。 是的， 8:53，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卢凯彤的《谁》。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一再见喽， 周末愉快，拜拜。